月亮走，月亮走，我也走。我给月亮提竹篓，竹篓里面装豆豆。送给月亮上的猴猴，小猴吃了豆豆，长肉肉。